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1960年到1963年是我国困难的三年，农村普遍遭受灾害，北京也出现了少粮少米的情况。朱旭一家是如何共度难关的呢？ 1961年，我到农村去进行文化辅导，在郊区的大兴区王各庄。这是有名的诗画满墙的文化村。我到村里是大队的村干部，在农民的家里住宿，在大队的食堂吃饭，按定量交粮票，每个月回家休息4天。不知怎么一马虎，我把粮票都给丢了。那时候的粮票比钱要宝贵得多，没有粮票买不到粮食，吃什么呢？朱旭十分生我的气，同时又很着急。我劝他不要着急，因为村里的大队有2个食堂，一个是大队干部的食堂，有粮票可以买到用瓜菜掺到玉米里面的窝头，有时还能吃到菜叶和米煮在一起的白米粥。另一个是农民群众的食堂，不要粮票，吃的比较差，把榆树叶和榆树皮用碾子压碎，再掺到高粱面里面做成团子。榆树叶一经过蒸，皮特别不好嚼，很皮很皮的，有股韧劲儿。比较好吃的是玉米壳和白薯秧，白薯秧和白薯差不多的味道，含淀粉多，也甘甜。我想没有粮票也饿不着，就在群众食堂吃1个月的白薯秧呗。我倒没在乎，朱旭很烦躁地唠叨我好几天。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你浮肿啊，还把粮票给弄丢了，现在借钱好借， 借粮票没处借，都吃的是定量，有的人还不够吃呢。哎呀，没关系的，我吃群众食堂就行了呗。那不行，这样吧，把我的粮票先给你一半，两个食堂你搭着吃。那你吃什么呀？只吃半个月的饭？我不要紧的，晚上演出不是还有二两粮票的补助吗？再搭上咱们俩的糖豆补助，我怎么都比你在村里吃的强啊，凑合一个月呗。四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该回农村了。当天晚上朱旭有演出，我为了赶早班车，头天晚上很早就睡下了。第二天清晨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发现棉上衣的里面整整齐齐缝了一个小口袋，口袋用别针别好。我赶紧把别针拿掉，里面放的是粮票。原来趁我熟睡的时候，朱旭连夜缝上的，唯恐粮票再被我弄丢了。我没有叫醒他，留下一张纸条就匆匆地回农村去了。1962年是三年困难中的最后一年，我们到上海去演出，15天的演出结束后应邀去杭州。临走的头一天，我到街上去买土特产，当我出店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在高层台阶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小洞，右脚的一半踩进了洞里，眼前一阵发黑，骤然的剧痛让我失去知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好心的店主人正扶着我坐在台阶上。很奇怪，剧痛过后所出现的是麻木，站起来再试试，趁着麻木扶着墙走回锦江饭店。正巧朱旭出去了，剧院派人送我到江南著名骨科权威石小山医所治疗。经诊断，脚骨右侧的边骨粉碎性骨折，医生要求在上海治疗，因为不便于行动，否则细小的碎骨渣会进到血管里引起大动脉发炎，要是那样就必须做截肢的手术。我被这有可能发生的恶果震惊了，院领导决定把我留在上海治疗，尽量的，也可以说是尽最大的努力保全住我的右腿，不让它残废。朱旭的担心和内心的沉重不在我之下，他显出少有的沉默，他明白这种情况不是用语言能够缓解的，他只是细心地默默地照料着我。剧院领导决定去杭州，让朱旭晚两天再走。过两天以后，他要离开上海了。临走前，朱旭帮我把头发洗好，换好干净的衣服，把吃药的时间向我交代清楚，又买了几本杂志放在我的床头上。看病、取药、饮食的调配，这一切都委托给锦江饭店的经理和女服务员，安排妥当，朱旭才比较放心地赶往杭州，终于没有发生可怕的截肢事情。剧院在杭州演出结束后，朱旭急忙回北京排练新戏，准备新年的演出。由于时间紧迫，朱旭没有能够再回上海看我。这一年的新年和春节，我都是一个人在上海度过，朱旭带着孩子在演出中度过。1963年的春天格外显得明媚，人们的心情也都开朗起来，因为屈良的困难悄然离去，逐渐恢复了丰富多样的食品供应， 半年后，我可以丢掉拐杖，自己行走了。勉强得到医生的许可，允许我回北京养伤，总算盼到回家的这一天了。朱旭在我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让我养伤的安排。当到北京的这一天晚上，正赶上朱旭演带枪的人，只好拜托同一个演员队的黄音去车站接我。到了剧场才知道，为了照顾我这个伤病员，我们家已经从四楼搬到二层小楼的独居，洗澡间、做饭的地方都在小楼里。对于我这个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减少了很多困难。可是事先，朱旭并没有告诉我这些，原因是想让我刚一到家就有个惊喜。朱旭每天晚上演出，白天忙家务，也着实累了许多日子。终于请到一位老太太做家务劳动，这是一位来自宁波农村的勤劳善良的老太太，朱旭才放心地把家务事交给她。好容易，朱旭才从一些日常生活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在我生病期间，除了得到朱旭的精心照顾外，同时也得到剧院领导和同行们的关怀和照顾。真的谢谢大家。每当清明时节，我和朱旭都会想起已经逝去的老书记、老院长赵启阳。如果没有他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减轻我们无力承担的治疗费用，也许今天我已经成了一个缺腿的残疾人了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66年十月份，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取名小闯。我们从首都剧场独居的二层小楼搬到史家胡同的大院里，由老保姆带着刚刚出生的二儿子和八岁大的大儿子同住在第一层院子比较大一点的平房里。那里是孩子们的卧室、厨房兼做饭厅三用。我和朱旭两个人住在后边的海棠院，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子。屋子虽小，院子挺美，典型的四合院，周围都是回廊，方方正正的院子里的每个角都种有一棵海棠树。春回大地的季节，海棠树繁花盛开，白色花瓣微透着淡粉色的边沿，配以翠绿色的叶子，美丽而又清雅，因此得名海棠院。屋子小的放不下双人床，怎么办呢？朱旭开始动脑筋设计着，终于被他想出办法来了。朱旭把双人床变成两块单人铺板，底下平放两个樟木箱子，一块铺板紧靠着窗台放好，把另一块铺板安装上折叠的荷叶，白天就把它竖起来吊挂在墙上，这样可以腾出一个地方走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好门，再把这个铺放下来，仍然是一张双人床。对面的窗台钉了一块一尺宽一尺半长的小木板做成折叠桌，写字的时候把它支起来，不用的时候就放下。这是朱旭自己动手制作的一张不占地方的袖珍小桌子。朱旭每天想方设法地陪着大儿子用玩儿来消磨岁月。平房的好处很多，可以养花养草， 还可以养鱼。最初，朱旭特意从通县买回来四个最大的瓦盆，专用养金鱼用的，放在院子里临近我们小屋的窗下。金鱼的品种也不少，有黑龙井、红帽子、花珍珠等。在太阳底下晒两大鱼缸的水，为了给金鱼换水用，晒暖的水能保障鱼不感冒。每天都喂活鱼虫，朱旭经常蹲在缸边观察鱼跃，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不久他又发现热带鱼很好看，但是根据我们的居住条件没有放鱼缸的地方。他冥思苦想的，硬是在铺板接墙处挤出了一块放鱼缸的地方，勉强能够把腿伸直。最大的好处就是躺在床上能看见脚面前的鱼缸，色彩缤纷的热带鱼游来游去的很好看，感觉到了海底世界一样，使人心胸宽阔，还成了斗室的一景呢。朱旭在鱼缸里铺好沙子，放进黄冠草，选进去的有花神仙、黑神仙、红绿灯、头尾灯、红箭、黑箭、孔雀等品种，放在鱼缸里很好看。热带鱼比金鱼娇气的多了，必须有恒温表放在缸里保持水的温度，一星期换一次水，几乎全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儿子是朱旭最好的助手，换水的时候要把鱼捞出来放在大烧杯里，用几尺长的皮管从鱼缸往外吸取脏东西。家里常年预备着四环素药片，换水的时候鱼很容易着凉，只要看见鱼身上起了白点了，赶快把四环素压成粉末撒进鱼缸里，否则鱼就会出现死亡现象。为了保证鱼食的新鲜，每天早晨五点钟朱旭就起床了，带上小桶和渔网，骑着自行车到建国门外的小河边去捞鱼虫。七点钟左右他带着满满一桶鱼虫回来，到家后马上涮洗鱼虫，只要多放一会儿鱼虫就要死一片，把河水里的脏东西和死鱼虫都清洗出去，剩下的干净鱼虫储存一部分，下午还要喂一次。等鱼吃上了食，朱旭才能够进早餐。有一次我要到朋友家去，想换一双长款式的丝袜，在放袜子的抽屉里遍寻不着。我真纳闷，我们家只有两个秃小子，并没有女孩，谁会穿这种袜子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过了一段时间，偶然帮朱旭清洗渔具，才发现这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捞鱼虫的网子，都是用我的丝袜做的。我质问朱旭，我说你怎么把我的丝袜都做成渔网了呢？那我穿什么呀？朱旭理直气壮地说，只观赏不付出，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倒是跟我商量一下啊。商量什么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朱旭得意地笑了起来，真拿他没有办法。我只能望着他长叹了几口气。我们的小屋子里摆满了一套套的烧杯、玻璃柜儿，窗帘换成了薄呢子的，不让光线透进来。五月风和日暖，供暖早已停止， 可是我们不满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又重新升起了旺盛的小炉子，要保持在24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因为红绿灯要分娩了。没有高温和昏暗的光线，红绿灯是不产子的。朱旭一刻也不能离开这间又黑又热的小屋子，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鱼缸，只要看见甩出了小鱼，刻不容缓马上捞出小鱼放到另一只烧杯里，否则小鱼很快就会让母鱼给吃掉。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人。要上厕所了，大儿子来守着，三顿饭都从前院送到后院来。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总看不见朱旭出来，就问我说，朱旭呢？怎么没看见他呀？有的老太太知道朱旭在分鱼，就说啊，没有没有，在家呢，朱旭在屋子里坐月子呢。一时这件事就被全院子的人传为趣闻。风和日暖的时候，朱旭就带着孩子们到天安门去放风筝，进而就想自己制作风筝，到国际书店买有关做风筝的书。他一天一天地坐在屋里研究着怎么做。他到山货铺买一根根的大竹竿，把必要的工具都准备好，就动手做起来。要做成风筝并不难，什么黑锅底儿、沙燕、大蝴蝶等等，主要做好以后能够飞起来很不容易。做的时候需要有耐心和细心。首先朱旭要把大竹筒劈开，再劈成一根根细竹条，成条后用小刀削薄，用等子撑。等子平常是用来撑金、银和贵重药材的小秤，朱旭用它来撑竹皮儿的重量。由于竹条的厚薄必须削得一丝不差，那重量才会一样，否则做成风筝也飞不起来，这很麻烦。竹条削成后，再用蜡烛的微火苗烤热弯圆，做成各种形状的架子，扎好架子再糊纸。这是一种用特殊技术制造的纸，它薄的近乎透明，却又十分坚韧。糊好皮纸再描绘，上线轴试飞。画风筝也有粗细之分，像黑锅底、沙燕等都有固定的传统的画法，但是花、鸟、鱼、虫、人物、静物等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绘画、去创新。朱旭做的风筝很精细，他曾经做过一对民族形式的宫灯，六角形的，周围的灯架子仿红木雕刻，下边用丝绢糊的灯面。请茶馆戏组的著名舞台美术设计王文冲在卷上画的花、鸟、鱼、虫，从整体来看很富丽堂皇，从每个部分细看都很精巧。单看画面就是12幅花卉，都是中国的工笔画。这对风筝飞起来飘逸多姿，引来天安门广场游人的喝彩。这对风筝是插火，就是可以装卸拆开，折成一个薄片装进口袋里，携带起来会很方便，放飞的时候可以打开，把六面相互插起来，立刻成为一盏宫灯。不放飞的时候再把它挂起来，也可以作为工艺美术品来欣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风筝